各位法师，各位同学，请坐，请大家跟着我一起皈依三宝，阿舍利全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此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，阿舍利全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此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，阿舍利全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此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请睇《大经科注》第523页。523页第三行，科题48愿最后一愿第48，现证不退愿，呢一愿仲系为他方世界菩萨大众所发嘅。我哋睇经文，于诸佛法不能现证。不退转者不取正觉，换句话讲，那些菩萨闻阿弥陀佛的名号，都能现证不退转，就是阿惟越智菩萨圆证三不退。如果达不到这种境界，法藏菩萨就不成佛。不取正觉，法藏菩萨在西方极乐世界成佛已经10劫了，那就为我们证明他所发的48愿愿愿都兑现了，无一愿是虚愿，通通兑现了。下面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第48现证不退愿，愿若愿文讲的，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果。不退转者讲的是什么？所修之功德善根越增越进，不更退失。略云，简单来讲就是不退，即梵语之阿毗跋致。前面注解里头讲过，亦翻做阿惟越智。阿惟越智就是三种不退转，他都证得了。为不退，行不退，念不退，最重要的是念不退。我们跟住看下文，盖以菩萨行愿，就一般来讲，我们现前都明显能体会到，体会到什么？菩萨行菩萨愿难发，点解啊？要舍己为人，要舍得干干净净，全心全力为一切众生服务。呢句话讲就易咯，做起嚟好难，所以好难发心，好容易退转。据 人王经，别教之信为菩萨，名为轻无菩萨，随风动世。呢句喺人王经上，别教天台大师所判嘅藏通别圆，唔容易啊！别教菩萨咩地位呢？十信位，别教十信位菩萨，嗰啲菩萨亦叫做轻无菩萨。呢度系用比喻嚟形容佢，点解啊？随风东逝，意思即系话跟住境界变啦。佢唔系唔变，佢变嘅。又南本涅盘经，涅盘经有两种，一种称南本，一种称北本。南本涅盘经度有咁嘅一段话：无量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呢种系别教菩萨，亦即系话别教十信菩萨，佢发咗心，发菩提心，见小微圆。小是好小，微是好轻微，说明外面的圆不是好严重，是小圆，是微圆。他点呢？动心了。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即变动转，如水中遇水动即动，好似池塘里面的月亮，水中之月，水如果有波动，月亮就跟着动。咁即系话轻无菩萨受唔住考验啦。从呢度，我哋要能真正体会到发心之后修行喺边度修。一般人讲，我哋要搵个清净嘅环境去修，唔讲得错，亦唔讲得啱。特别系现代呢个时代，同以前唔同。以前我哋唔好讲远啊，十年、二十年，而家嘅社会动乱同十年比，咁十年前比而家好多啦。同二十年前比，二十年前社会就更好。我哋能体会到嘅，而家嘅社会唔系十年十年比，明显咁睇到问题严重。而家系一年比一年严重。以前要十年十年睇到唔同，諗到我哋初学佛嘅时候，六十四年前嗰阵时，虽然话社会唔好，比而家好太多啦。人仲讲信用，人仲有礼貌，细路仔仲好听话，五逆仔女少。已经有了，少唔多，唔常见。而家唔得啦，而家细路仔都有佢嘅諗法睇法，唔顺从父母，唔尊重老师，咁细路点教？冇办法教啦。六十年前一甲子，我哋喺后生嘅时候，父母对仔女有体罚，又打又闹，细路仔唔敢反抗。喺学校老师有体罚，我哋都经历过。我哋读小学 不听话的时候打手板，罚跪。我们罚跪罚在教室墙边还不错了。我们上面那代李老师大我39岁，跟我说他们那个时代罚跪不是跪在平地上，叫你跪在砖头上，好难受啊。换句话来讲，我们那个时代和他那个年代就轻得多了。他们那个时代重，罚得重。所以他社会安定，还有秩序。人人虽然知道做坏事还有廉耻心，还有些不好意思，知道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。现在社会没有了，没有标准了，辨别不到是非善恶，这样还得了的。连杀人现在都是平常事情，小孩子不当做一回什么事情，杀人游戏啊，都这样了。在十年以后这个社会变成怎样的，不敢想啊。现在不是十年，我刚才说过一年不如一年，第二年是怎样的不知了。问题越来越严重，谁能解决？佛菩萨解决不到。孔子孟子到现在这个社会来也解决不到。那到最后演变成怎样呢？演变成感应。感应就是因果报应，做善降之吉祥，做恶则降之灾祸。那即是讲灾难，灾难从哪里来的？不善的心，不善的行为所感召的。这样说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所以我们劝人，实际上是劝自己，存好心，行好事，讲好话，做好人，四好。好的标准在传统教育里面，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标准。在佛门里头就是三规、五戒、十善、六和标准，都有标准的。跟这些标准相违背的就是不善。十善反面是十恶，杀生、偷盗、邪淫、身恶、妄语、两舌、耳语、恶口、口恶、贪嗔痴是意恶。如果三业做这十恶，经常讲五业十恶，将来去哪里？去地狱。地狱的业因调转来讲，那就是十善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身三善，不妄语，就是不呃人，讲实话，不两舌，不挑拨是非，不恶口，恶口是讲话粗鲁，好难听。不耳语，耳语是花言巧语呃人。这口四善啊，口是最容易造业的，四条。身三条，意三条，口四条。它最容易犯过。意起心动念，不贪不嗔不痴，这种是标准。这些标准如果抌了之后，灾难就现前。十善 造成太平盛世，甚恶，咁社会就动乱啦。极乐世界是人嘅善心善行四好感应嘅。我哋而家嘅社会伦理道德全抌咗啦，冇人讲啊！讲伦理道德，甚至人哋仲耻笑你，呢种系封建时代落后嘅思想。你点解仲会谂住佢？佢当笑话，呃人、杀人、放火，佢见到系正常嘅，仲喺旁边欣赏、赞叹，做得好啊！而家社会到咗呢种地步啦，我哋要明白，如果唔系佛白学啦，古圣先贤典籍亦白读啦。古圣先贤嘅典籍至少2500年，再往上去3000年。3000年系从伏羲神农到我哋而家3000年。2500年从皇帝计起，汉族嘅老祖宗，汉族呢个族群，皇帝嘅后裔，皇帝前面系神农系伏羲，所以我哋嘅家谱第一句讲伏羲之后，伏羲嘅后代，姓氏来源从皇帝有咗姓啦。家谱、家庭历史，一代一代记落嚟，到我哋好多代啦。我嘅家谱上记得好清楚，我哋呢个姓氏最初嘅老祖宗系皇帝嘅第二个仔昌邑，昌邑嘅后代，昌邑后面五代容被封喺徐呢个地方，徐国，佢系诸侯国，就系而家嘅徐州。周穆王灭咗徐，我哋嗰啲族人就用国做姓。喺古时候，好多姓都系咁嚟嘅。从皇帝传到我呢一代，136代，清清楚楚嘅。人唔知家庭历史，佢对家点会爱？呢、这个爱心点生得起嚟？世世代代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佢爱家、爱呢个族，咁就爱国家啦。齐家而后国治，道理喺呢度。人能爱家，就会孝顺父母，就会挂住祖先。人喺世间要做个好人，为祖宗、为父母争光，等父母有面子，呢种叫孝顺。如果做恶事、恶言恶行，就算喺历史上有名，咁唔系善人，所以遗臭万年，丢祖宗嘅面。你屋企点会出咁嘅坏人？点对得住父母？点对得住祖先？古时候嘅教育，社会上无论系圣贤君子，定系一般凡夫走卒，冇智慧、冇文化、未读过书嘅人，基本嘅道德观念都有。佢从边度嚟嘅？佢从日常生活中学嚟嘅。点解？见人哋都遵守，自己自自然然就明白啦。世时父母做榜样，父母系细路仔第一任老师。嗰个时候父母后生，佢父母仲喺度。你睇父母 是怎对待他的父母。小孩子日日在这里看熟了，自自然然会孝顺父母。所以父母教小孩子是身教，不是言教，他太小了，他听不懂。《弟子规》不是读的，不是讲的，是要将他做出来给小孩子看。小孩子一出世睁开眼，他就懂看，就懂听，他就开始学了。所以父母在他面前表现的都是最好的榜样，他就这样学习的。要表演几耐呢？古人讲的三年一千日。小孩子日日看，自自然然他就变成好守规矩了。弟子规他亦不识，但是弟子规上113件事他全做到了，而且他能一生保持住。古言语有所谓，三岁睇八十，三岁养成的习惯到八十岁都不会改变，不会随风动势，冇可能的，根深蒂固了。而家我哋中国咁好嘅教育，大概喺清朝末年，西洋文化嚟到中国，佢个风好大，将中国传统文化吹翻啦。中国人对传统文化慢慢起咗疑惑，到民国初年信心失咗啦。居然有人提出全盘西化，中国嘅唔要啦，非常难得。英国有两位学者，德国亦有两位学者，佢哋对中国文化相当有研究、有认识，认为全世界20多种文化之中最优秀嘅中国传统文化，佢哋赞叹，佢哋欣赏啊！佢哋将呢件事情讲清楚、讲明白啦。我哋睇佢哋嘅资料，对中国文化认真反省，先生起信心。外国冇圣贤君子，亦能令我哋见到圣贤君子嘅教育。嗰啲系聪明人，有德行嘅人，真正有爱心、爱人民嘅人、爱天地万物嘅人，佢见到啦，佢嚟提倡。我哋而家有唔少人醒悟过嚟，受呢几位大德嘅影响，回过头嚟啦。虽然回过头嚟，信心唔足，遇到高明厚利，仲会动摇。咁系咩原因？欲望。人生喺呢个时代都有好强烈嘅愿望，愿望无止境，讲嘅就系贪心，无止境，认为自己能贪得嘅系自己嘅本事，自己嘅聪明智慧比人强，人哋不如我，佢唔知道咁系罪业，咁系恶行。喺佛法里面系三毒：贪嗔痴。贪嗔痴一日膨胀，一日增长，自己不知不觉。心系贪嗔痴，咁行为言语当然十恶具足。十恶具足嘅人，大乘经道时时讲到佢将来去边度，无间地狱。佢而家未见到，佢唔怕，佢如果见到，佢唔敢啦。有人办道德讲堂，效果卓著，七日 能将一个恶人转变成善人，将一个贪官转变成廉洁，咁好了不起。我向佢请教，你用咩方法将佢改变嘅？佢同我讲，因果教育。因果喺边度？就喺眼前。一般人粗心大意，见唔到，就喺眼前。佢有办法一件一件将佢指出嚟，你睇嗰个人乜嘢因乜嘢果，举出嚟嘅都系真嘅例子，都系眼前唔远嘅例子，俾佢指出几十种，佢冇话讲啦，真嘅唔敢啦。圣言教育，人学多咗，唔好意思做恶。点解呀？佢有羞耻心，因果彻底。因果教育能叫你唔敢做恶。点解呀？做作恶，过几年报应就嚟啦。吓住佢唔敢做恶，比圣言教育嘅力量仲大。我哋睇中国古圣先贤，嗰个时代社会安定，人民日子过得幸福，靠乜嘢？家庭由细养成道德嘅概念，师长认真教学，社会大众从老到少冇话唔遵从嘅，冇话唔欢喜嘅，冇话唔奉行嘅，咁效果收到啦。所以汤恩比讲，解决21世纪嘅社会问题就系现前而家。佢为我哋提供建议，系中国孔孟之学。同大乘佛法，孔孟讲咩？我哋将佢总归四个字，一句话：仁、义、忠、恕。佢系儒家嘅核心价值观。大乘真诚、慈悲，而家嘅社会就少咗呢啲。如果用呢八个字，社会祥和。人人幸福，咁讲系真嘅，唔系假嘅。而家中国习主席就行呢条路，带得好啊！国内国外，好多人慢慢恢复信心啦。咁好难，我哋见到欢喜。以前提起。半信半疑，冇信心。而家对孔孟学说、大乘佛法生起信心，太难得啦。呢个社会仲有救，唔至到毁灭。下面《涅槃经》度仲有比喻，比喻得好好，又预约。譬如如母多有胎子，成就者鲜，鲜是少。鱼我们知道，鱼生春很多，鱼春能不能生长成鱼仔，长成大鱼很难。为什么？鱼仔都被大鱼吃了，漏网的鱼仔才能长大。这个比喻我们都见到了，不难懂。下面又如庵罗树，花多果少。这种树生长在印度，花多果少，花虽然多 有好多花，风一吹，树一摇，花就落了。佛喺经常用佢做比喻，众生发心，乃有无量，及其成就，少不足言。真嘅，众生发菩提心，菩提心系乜嘢？大慈大悲，救苦救难，呢种系大慈悲心。初出家嘅都发咁嘅心，老师带住发四宏誓愿，众生无边誓愿道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，甚至日日念，早晚课里头都念呢首偈，日日发心，念完就唔记得啦，只系喺早晚课度念下，念完就唔记得啦。所以讲发心无量，及其成就少不足言，太少啦。几个有成就嘅，点解会成就唔到？跟住外面嘅缘转变啦。佢受唔住小风小浪，何况系大风大浪。而家嘅社会唔系小风小浪，系大风大浪。我哋都要细心去观察。所以佛喺经上常讲，如指庵罗花，菩萨初发心，三事因众多，及其结果少。都是讲一句话，受不住考验，顺境贪欲增长，逆境嗔慧增长，他生烦恼不生菩提，菩提是觉，顺境里面觉悟要保持如如不动，能随缘变通过了，逆缘亦是这样，顺逆境界都障碍唔到佢，佢喺一切境缘之中，佢慢慢向上提升，佢唔会堕落，佢唔会受障碍，咁能成功。佛法嘅成功系乜嘢？我哋唔知唔得。佛陀嘅教育，终极嘅目标系教我哋回归自性。就叫成佛，成佛就是回归自性，念佛往生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是手段，这种手段好啊。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，保证我们回归常寂光，常寂光就是自性，没有一个漏道的，个个成就。学佛的同学在这上面生起信心，肯定了，承认了，那就叫真智慧，这种叫真觉悟。为什么？就是海贤老和尚讲的，正法是真的，回归常寂光是真的，其他全是假的，包括极乐世界亦是假的。极乐世界有生有灭，弥陀建立极乐世界到现在十劫，十劫是时间，十劫之前没有，极乐世界无量寿，十劫说明他很年轻，佢啱啱成就唔算耐，我哋要珍惜呢个机会，早啲过去。喺嗰度你睇佢有四土：同居土、方便土、实布土、常寂光净土。 真正保证我们这一生圆满成就，和我们在现前九六道轮回完全不同的。轮回不要再搞了，往生不难了。我们见到大概在两个月前，谢总的父亲一生没有念佛，亦不相信极乐世界，往生前两个钟头，他的仔念佛，个仔相信净土，心里头好急，父亲如果不能够往生，罪业流转，咁好辛苦啊！最后关头，劝佢爸爸，西方有极乐世界，你信唔信？佢爸爸岌头，唔似从前问佢，佢摇头。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，你信唔信？岌头啦。佢话：咁我而家念阿弥陀佛，你跟住我念。念咗个几钟，真往生啦。当然，咁同佢个仔做好事，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有关系。个仔将所积嘅功德回向俾爸爸，爸爸临命终时先点头，先接受。两个钟头时间就往生啦。平时唔念佛，呢啲都系为我哋做证明。经常讲得冇错，经常系咁讲嘅。临命终时，一念十念都能往生。只要你唔怀疑，你真信有极乐世界，有阿弥陀佛，相信阿弥陀佛四十八愿。愿愿都是来到我们的，为我们发的，要敢相信这个世界是假的。你看现在一年比一年严重，社会的动乱，地球上的灾变，你们看新闻看报纸，你日日看到。你如果将现在的报纸和十年前的报纸比下，你就知道了。十年前报纸上有灯灾难好少，不是日日有，再往十年前更少。要这样看法，看到人心在这变，不是向善变，它向恶变，向善变好，人天福报，向恶变麻烦了。这个世界就变成饿鬼、地狱、畜生。地狱在哪里？在人间。那些人过的是地狱的生活，过的是饿鬼的生活，过的是畜生的生活。他人不似人，你要识睇。往后未见减低，越来越严重，咁就可怕啦。呢啲事情都喺眼前，只要你心底清静冷静，你就睇到。下面又举十住菩萨断结经，佢节录嘅。呢、这个时候，舍利弗尊者同来会嘅菩萨讲：十住菩萨断结经道讲的，他说我以前、从前或者从一住慢慢进到第五住，点呢？仲退堕到初住，咁就是修行难，佢退转，非常唔容易。十住菩萨啦，十信圆满。收拾住，提升到五住，突然就退到初住，又从初住 至五六柱，就在中间拉锯，时时上升，但是时时亦退转。如是经六十劫中，竟不能到不退转，不退转就好了，不退转就是阿惟越智了。这部经上这么讲的，我们马上就知道它是别教，不是原教。原教初住，那就正不退转了。明心见性，别教未，别教要到初地先见性。又宝语经道讲，有世界名娑婆，其国有佛名释迦牟尼，若诸有情闻彼佛名，于阿耨菩提得不退转。又比如来本愿力故，这句是讲我们这个世界，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。佛菩萨的名号，老实讲，佛菩萨没有名号。中国老子都讲，名可名非常名，道可道非常道。没有名是真的，名是假名。因此诸佛菩萨名号都属于表法，表现阶段修行的法。表这个意思你要懂啊，他的名号时时换的，换了听众，换了地方，换了不同的环境，他的名号就要换。在我们现前，名号老实说就是他教学的总纲领，总的原则。你看释迦，释迦是梵语，翻成中文的意思，能人，能，能不能个能，人是个人，能人就是他能爱人，推己及人，那就是爱心了。我们学佛了，是佛弟子，你能不能推己爱人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你能不能做到？能做到先是佛弟子，做不到不是佛弟子。这种是佛教，佛教教什么？就在这个名字上。寂寞是什么意思？心底清净，平等觉悟，一尘不染，即是清净寂灭。断恶，不着断恶的相，行善，不着行善的相，那叫寂。心里面有什么？心是空空如也，没有东西，一尘不染。心是清净平等，他觉他不是。这种是自性，自性有清净之德，有平等之德，有觉不迷之德。觉而不迷，那就是智慧。换句话说，真心充满了智慧，真心是点的，是清净，没有染污，是平等，没有高下，没有分别。牟利是这样的意思，释迦是仁慈，牟利是寂灭。若诸有情闻彼佛名，真正懂得佛名号的意思，依教奉行。所以在阿耨菩提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就是无上正等正觉，得不退转。这种是什么人？大乘菩萨。 咩地位嘅菩萨？明心见性嘅菩萨，原教初住，别教初地，于无上菩提得不退转。又比如来本愿力故，点解会唔退转？释迦牟尼佛加持你，释迦牟尼佛照顾你。咁讲系真嘅，唔系假嘅。我哋学佛学佛咁多年，点解都遇唔到释迦牟尼佛？我哋呢个心，呢个心有所感，我哋呢个感力量有限，未达到一定嘅标准。达到标准，同佛就感应道教。譬如海贤老和尚，佢做到啦。我哋心里头想，佢几时想见佛，佛就现前，佢都见到。点解呀？佢将释迦牟尼佛四个字做到啦。我哋明白呢个意思做唔到。我哋推己及人仲有限。我哋嘅心地清净，比一般人系清净多啦。同菩萨比差远啦。我哋唔好同一般人比，要去同佛菩萨比。我哋先能提升自己，先唔至于堕落。古代呈现法师赞此愿为赞叹必成正觉愿。第四十八愿最后呢愿就是现证不退。释传五百大愿之中最胜愿也，就是听到释迦牟尼佛的名号，于无上菩提不退转。听到这个名号的人多，有几个不退转？是不是如来本愿力加不上？不是佛的愿力加不上，是他自己不接受。他不接受，佛就没办法了。所以大乘经教里头常讲，佛不道无缘之人。什么叫无缘？不肯相信，不愿意同佛来往，不接受，那就是无缘。虽然无缘，佛的种子还是同他种下去了。他知道有个释迦牟尼佛，阿赖耶识里头有乐谢种子，这个种子现在不会现前，要等到缘成熟，种子现前，他将来还是由这尊佛号这个种子起作用，他能修行正果。所谓一粒耳根永为道种，这句话我们要记住，要时时刻刻记住，同一切众生结佛缘，将佛将菩萨介绍给大家。这个是世尊五百大愿之中最胜的宏愿。可见两土道士同发此最胜之愿，正是一路涅槃门也。这愿是讲诸佛如来，这一愿是诸佛如来共同的大愿，愿愿都是为度众生，都是帮助众生，现证不退转。我们要学，这个是学佛人最低限度的愿心，不可以舍弃众生，不可以不理他，无论他是善人定是恶人，通通平等得到，不要有偏爱有私心。我喜欢这个人我帮助他，我讨厌那个人我不帮他，错了，这个标准错了。 真正的标准，他愿意接受就要帮助他，他不愿意接受那就没办法了，就不要理他了。等他几时愿意接受了，就几时帮他，那就对了。我们再向下看，窥眼无量菩萨未到不退之位，虽极勇猛如鸠投言，但已将缘境来屡屡退转。这一段将事实真相跟我们讲出来了。为什么学佛的人这么多，成就的人这么少？在世间法里头，求学的人很多，真正成就学问的人不多，那是什么原因？道理就是一样的，现前的关键还不是在释教，释教是老师，问题在哪里？释学你才会有成就。释教的老师遇到学生不想学，老师束手无策，无可奈何。这件事情64年前方老师跟我讲的，64年一甲子了，那时候的学校我想去学校旁听，老师不准，不给去，跟我讲现在的学校先生不像先生，学生不像学生，你去旁听你会大失所望。那时老师跟我讲这句话我不懂，过了好多年我才明白，完全明白了。点明白的？想下抗战时期我们读中学的时候，在大豪放在贵州，那时真的师徒如父子，相亲相爱，老师重视学生比对他的仔重重，学生对老师比对父母亦重。为什么？患难期间我们自己离开，失了家庭，孤儿。那时国家办的学校叫国立中学，就好像孤儿院那样，国家收养那些失了父母失了家庭的小孩。所以我们学校就是屋企，校长就是父母，我们对老师有个亲情，老师对学生真的爱护，不同的。胜利之后过了十几年，起了很大变化，六十年前六十年后的现在更加不用说了。所以学生怎么教，学生怎么学，边个教他学，没人教了。古人守住的原则几千年不变，一门深入，长时分修，读书千遍其义自见，这种是中国几千年教学的理念。你真能守住，你就这么做，一生就这么做，有老师教亦是这样，没有老师教亦是这样，耐了会有误处，会得三昧，会大彻大悟，他妙不可言啊。这种教学理念是佛教从印度带来的，这个方法在中国实行有效，所以儒家接受了，汉朝时候道家亦接受了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，变成中国传统教学理念了。在历史上确实 有不可思议的人才出现。最著名的佛教里面禅宗六祖慧能大师，不识字，未读过书，没翻过学，家庭清寒，没兄弟姊妹，父亲死了之后，母子两个相依为命，未读过书，靠斩柴卖柴。古时候斩柴的抗战时期有，抗战之后而家冇啦，呢种行业冇咗啦。斩柴卖柴，担水入城道卖，呢啲都系靠劳力生活，一日唔做就一日冇饭食，非常辛苦。佢有慧根，佢听人读经，佢能听得懂，佢真系叻啊！读嘅人仲唔懂，俾佢听懂啦。呢件事情都记喺《坛经》度，有缘啊！嗰啲有缘人都系菩萨，点解啊？见到嗰个人能造就，系个人才，同读唔读书冇关系。佢有咁高嘅悟性，所以要帮助佢，成全佢，帮佢解决困难。大家捐啲钱俾佢母亲养老，仲有啲学佛嘅同学帮助佢照顾母亲，等佢冇后顾之忧，好好去学道。佢去黄梅八个月，真嘅五祖衣钵传俾佢啦。好似慧能咁嘅人喺中国历史上唔少啊，可以揾到好多。但系唔识字、未读过书、顿悟咁，确实好少。佢系第一个，揾唔到第二个。至于开悟，到佢嗰种境界，同佢平等嘅人唔少。禅宗五灯会员1700个人，都系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。我睇海贤老和尚嘅《永思集》，我有好明显嘅感触，佢开悟啦，佢嘅境界亦系能大师嘅境界，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，原教初住以上，别教初地以上。所以佛教嘅教学同世间教学唔同，目标系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，方法理念完全唔同。我呢次喺英国访问查尔斯嘅大学，校长系查尔斯王子，佢系副校长，实际上佢系副执行校长，带埋另外一个副校长、两个副校长嚟见我。我同佢讲中国传统文化，佢哋都听得懂，而且非常高兴，好难得。佢希望再同我见面，希望我哋嘅理念方法能融入去佢哋大学教学理念里面，呢种系好事。所以伦敦我仲要去一次，佢哋系真心、真诚、热心。我哋只要目的能达到，等佢去做就好啦。现成嘅大学，我哋编排课程，介绍老师，介绍学生，咁佢高兴，我哋就悭返好多事啦。我哋嘅目的係培训一啲能读古书嘅学者、专家学者。 将来他们传播中国传统文化，面向全世界，他们学的范围就是一部四库全书，中国的国宝，中国古圣先贤留低的对全人类最大的贡献，真实智慧，真实的德能，能帮助全世界从个人身心修养到齐家到事业，无论从事任何行业都能做到圆满，都能达到顶尖，社会安定，国家富强，国际之间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，共存共荣，咁就世界大同啦。嗰间大学历史悠久，系英国历史上排名第三，牛津、剑桥喺佢之前，系最早嘅大学，佢系第三间。下次我去伦敦，就专程去嗰间学校参观考察，同佢哋校长、教授交流。我能出主意，佢哋好好办学，能够全世界。我哋再睇下文，盖以无量菩萨未到不退之位，未达到呢种地位，就是原教初住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未到呢个位置，虽极勇猛，如鸠投缘，但以障缘境来，好似竞争嚟揾你，逼到你唔退转唔得，进进退退是一种自然现象。底下讲，遂令学道者如牛毛，比如舵；得道者如轮角，麒麟的角小。世间已经没有麒麟了，弥陀因地敏其勤苦，发无上愿，以佛威德令闻名人，积德三忍，正不退转。咁要靠佛力，阿弥陀佛系因地，因地就系法藏比丘，怜悯嗰啲勤苦修行嘅人。菩萨就系法藏比丘，发无上愿，以佛威德，佢成佛啦。阿弥陀佛的威德是十方一切诸佛都冇得比的，令那些听到名号的人都能得三种人：音响人、柔顺人、无生法人。前面一愿讲的都能得三种人，正不退转，这一愿都成就了。我们怎得到弥陀加持，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得到，亦都喺愿文里头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从上上品到下下品，虽然品位唔同，唔系冇，但系待遇平等，都系阿惟越智菩萨。阿惟越智是不退转啊，圆满正德三不退，位不退阿罗汉，行不退菩萨，念不退法身菩萨，生到极乐世界就得到这三种不退转。三种不退转保证你一生圆满快速成就。 你唔信就冇办法啦。咁讲要相信，真难信。我同大家做证明，我学佛30年，对净土先相信。50年，先将一切经教放下，一门深入，无量寿经真难，唔系假的。如果我善根深厚的话，好似海贤老和尚，一出家就相信，就一门深入。我而家亦可能到圆正三不退了，当中浪费咗50年时间，真难啊！所以睇到经文，难信易行之道，我感触非常深。呢条路系咁行过嚟嘅，从唔能够接受，就系勉强接受，勉强接受。我嘅好处就系冇抌咗经教，大乘经冇抌咗。早年讲学真嘅，好似黄念老讲嘅，讲学系为咗深入，真搞清楚啦，第啲先放下，先一门深入。以前学讲嘅经教亦有几十种，好多好杂，诚信净土，真心求生，85岁以后嘅事情，你就知道几难啦。点解会回头睇下以前学嘅法门？我哋呢一生想成就难啦，几乎冇可能。呢个法门得，有信心，有把握。第啲都放弃啦，愿再推位，成佛愿力，为进不退，直至菩提，实为大庆。庆是庆幸欢喜。如果我哋舍弃求生净土呢一门，84000法门，任何一门都进进退退，换句话讲，你冇可能唔退。寿命到啦，仲搞六道轮回，咁系大退特退，唔知退到边度去啦。唔系从五住退到初住，唔系，咁系菩萨，系修行人。我哋未到嗰种地步，一退就退到底啦。底是乜嘢？底是无间地狱，唔系开玩笑嘅。又会说曰：为难思愿力，一得一切得，不退与三忍同时具足故。咁几难得啊！你话点能唔求往生呢？真正往生极乐世界啦，一得系你得生极乐世界，一切得全得到啦。三不退同三忍同时具足，前面讲嘅三忍到后面仲会细讲，喺呢三种忍同时具足呢句话太难得啦。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正得，点解呀？得弥陀本愿威神加持，深显弥陀一乘愿海究竟方便之妙用。十住毗婆沙论，佢里头有几句话：若人疾欲至不退转地者，应以恭敬心执持清明号。这个清明号就是念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佛那个心要真诚，要恭敬，才会有感应。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我们真如本性流现出来的，所以应以恭敬心 執持清明號。由小本曰：若有人以法願、今法願、當法願、欲生阿彌陀佛國者，是諸人等皆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小本《阿彌陀經》，《阿彌陀經》呢句話大家都好熟啦，以法願嘅成就啦，都往生啦。今法願嘅係而家，邊個法願邊個往生，要真法願。法願對呢個世間仲有留戀，對呢個身體仲有留戀，仲唔捨得佢去唔到，必須身心世界一齊放下，同阿彌陀佛感應道交，真正發心學佛，通常三年成就。三年係咪壽命到啦？同壽命到唔到冇關係。三年可以念到功夫成片，就是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全放下了，冇了。咁好啊，呢种境界里面就能同法感应。所以好多人三年往生是乜嘢？唔是寿命到，是功夫成熟了，见到阿弥陀佛，向阿弥陀佛要求，我仲有嘅寿命我唔要啦，我而家跟你去。阿弥陀佛好慈悲，佢就带你走啦。净土圣贤录可以做证明，往生传可以做证明。海贤老和尚如果真求往生，佢二十岁出家，二十五岁佢就有呢种能力，寿命唔要啦，跟阿弥陀佛走，阿弥陀佛真带佢走。他是个特殊例子，阿弥陀佛要他住世表法，做个榜样给人看，是这样一回事情。如果不是早就往生了，所以欲生阿弥陀佛国者，真正想往生极乐世界，是诸人等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这种是三不退里头的念不退。下面又举会所里头讲，会所讲三忍不退，悉摄在名号中，清明时名义不离，自得此等等。这一句很重要，三忍三种忍，三种不退都在这句佛号中，你念这句佛号就能感得三忍三不退。可见凡闻名者，但能信愿持名，这四个字牛益大师讲的，他将它讲到最简单，四个字就是净土宗，真信，信有极乐世界，信有阿弥陀佛，绝对上生，咁就係愿。用咩方法？持名就係念佛。你念呢句阿弥陀佛，你就能往生。佢叫三资粮，信、愿、持名係行。信、愿、行，会所讲得好。但能信愿持名，就咁嘅一件事，亦能识能，个个都能，一个都唔漏。现正不退，现系现前，当下就正得三忍三不退。弥陀一乘愿海，妙德难思，六字洪明，究竟方便，冇比佢更方便嘅，冇比佢更简单嘅。四十八愿，愿愿摄众生，愿愿显真实， 摄众生是事，显真实是理。分开来讲有四十八，合起来讲就是一法句。什么叫一法句？往生论上讲得非常好，讲得清楚。一法句者清净句，真实智慧无为法身，完全从果德上讲。真实智慧是自性本有的，无为法身不生不灭，是自己的法身，是自己的真身。大乘教里面讲，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，本来面目是什么？就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。慧能大师听五祖讲《金刚经》，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他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性是点的，他讲出来了，就是他的毕业论文，他的心得报告。他只讲了二十个字：自性本自清净，一点污染都没有，本不生灭，不生不灭，不像我们身体有生有灭，连地球连星系都有生灭，是科学家跟我们讲的。第三句，本自具足，这个具足是一切具足，具足无量智慧，具足无量德能，具足无量相好，具足几多，整个宇宙一样都不缺。为什么？它起作用的时候能生万法了。不具足它怎么能生万法？万法都是从自性生的。它里头还有一句，本无动摇。本无动摇是什么？自性本定。自性从来没有动过，从来没有摇过。地球还有地震，还有海啸。地震是动，海啸是摇。所以一切法通通都是，只要见性，一切问题全解决了。见了性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得大自在啊。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即是明心见性。你未见性，但是得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加持，你起的作用和见性的人没有差别。那不是你修来的，是佛家给你的。久而久之，自己的自性全现出来，不用佛加持，那就圆满功德。这一点不可以不知道。我们现在生存在这个地球上，生存在这个环境中，要认清它是一场梦。最难得的是我们认识到净土，我们知道有个方法能永远离开六道轮回，就是念佛求生净土。不念佛不得，时时刻刻不要将佛号忘记，有事就做事，事情做完念佛。做事要出力的，不是用心的，做事亦可以念佛，等那句佛号不间断，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这一品经第六品，是很长的一品，四十八愿，阿弥陀佛自己讲的，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转述，他不是世尊讲的，弥陀讲的。